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他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紧着忙，为家为业为梦想，午休时间不算长，听会儿读报也无妨。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立新。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直接的方便的快捷的收听北京电台全频率的广播节目，包括咱们读报啊，而且呢听听上头有话里话外聊天室啊，这个您下载了那个 APP 之后呢，一打开就有，就在那个界面上头，点进去，哎，您就可以跟大家伙儿经常收听读报的朋友们互动交流。当然，如果您要是顺手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那我们就更加的感谢了，啊。这个大家都来了啊，都挺热闹哈。是这个因为什么呢，昨天呢得着信儿了啊，说上海啊，这不是说是又有病例了吗？所以呢这个老话啊，老话啊，就是立新老说的这话啊，哈哈，对，又得来一句了。别是这个，因为赶到这秋冬季啊，还甭说这新冠肺炎，就是流感也是多发高发啊！你看疾控中心不是说了吗，流感疫苗需要的该打赶紧打，它一个道理。所以说呢啊，当然不是各位啦，大家都很淡定，没说嘛，都快2年了，怎么着咱们也积累了很多经验了啊，是哎，你看看有这方面的信心了。当然也有那个朋友，哎呦，丁点大的事情也未准是非这个这疫情啊，之前就是就好鸡撩啊，简称鸡撩族，这个族啊，就是这帮人，哎呦，多少事儿，哎呀，这个那个，这个之前啊在群里头我也注意到了啊，后来呢我这个就算是做了一些这个引导吧，讲讲道理，哎，朋友们都明白了，这没什么可鸡撩的啊，这个踏踏实实，哎，人上海人家也没怎么着啊，该干嘛干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病例呀，咱就给他治啊，有密接那咱就给他查呀，是不是啊，有次密接咱就给他核酸呢，啊，有那个病例出现的小区咱就封控啊，群众有困难咱就解决呀，是不是啊，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张文宏大夫提醒了啊，说这个旅游活动啊，说这个啊旅游活动当然这个少一点，但是呢不等于说就没有啊，有的话呢说是哎咱们准备好了啊，咱们都啊都哎都约齐了啊，这就要去哪儿玩，哎，您该去您的，当然您这沿途做好这个防护。如果说啊这个备不住保不齐说不准的事情，万一呢有 头疼脑热啊，啊，流鼻涕啦，啊，咳嗽啦，打喷嚏呀、啊，又一摸脑门，呼，好家伙，滚烫，哎呦，这是发热了，发热啊！第一时间别跟自个儿那儿较劲，哎呀，我这呵坚强，我努力奋斗，哎，我啊，这个是吧？我这个啊，坚贞不屈，哎。我就是哪儿都不去，就跟家待着啊！我生扛，别介呀、啊。该看病看病，这发热门诊啊，去了就做核酸。啊，对了，但这个呢，就是如果是没事儿，那最好；有点事儿不要紧的，早发现早治疗，对其他人也有好处。啊，当然这是第一条，张大夫说了。第二条还是那句，您到什么时候？有没有这疫情，良好的卫生习惯都得有，包括这个还不只是戴口罩。现在啊，有些朋友啊，这个啊，当然这个我也能理解，老戴着口罩憋得慌啊，有时候又嗨，我就下楼扔个垃圾，你说我戴它干嘛？对了，就是这种心理是有的啊。这个时间这么长呢，可能有些朋友感觉不太适应呢，也是情有可原。但是呢，为了您自己，为了他人，哎，咱还是戴上啊。对了，也甭非得赶着人家提醒，自己就知道这个事情。良好的卫生习惯包括勤洗手。这洗手啊，咱们这洗手是什么呢？就拿那个那水龙头打开了自来水冲一下，其实那个不对，您还得打肥皂啊。而且您那手啊，您还得这五个手指头还得张开了，俩手这么插着洗啊。对了，哎，对，这叫洗手啊。您那个之前那个打开水龙头浇一下，那不叫洗手，那叫过水。嗯，呵呵，所以我就说啊，把这些都做到了不要紧的，踏踏实实啊。那这是啊，你就是没有这事儿，没有这个事情，他喝高了他就不爬那空调室外机吗？你看这是哎，头几天啊就是这个星期一开始的时候，这天凌晨巧了啊，上海松江府，跟您说呀，这上海古称就是松江。古时候上海它按照这个行政区划它归江苏，江苏松江府，哎，这就是上海啊。那那个对了啊，所以这个当然现在这松江呢就是上海的一个区，上海松江。凌晨时分，哎呀，这个打电话啊，电话报警啊，110啊。对了，接起来，您什么事儿啊？请讲啊。那边啊，请讲啊，上海人请讲，那个讲叫港啊，农情港。那边呢，港了吗？没有，半天没港出来。好家伙，说话呜噜呜嘟的。我跟你说，我赶紧的，我咬了命了，我要掉下去了，掉下去，在哪儿啊？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我跟你说，我在外头呢，我不行，我下不来了，我而且我上不去了，我这扒着这个空调这室外机呀、啊，空调室外机啊，两手扒着的，哎呀，哎呦，我这给自己鼓劲儿啊，努力呀、啊，奋斗啊，坚贞不屈啊，啊，不能向困难低头啊，是不是啊？你看我，但是我要下去了，下去了。这半天怎么说不清楚啊？啊，我跟你说啊，我被人控制了。我作为嫌疑人被人控制了。那你就是干了坏事，警察把你控制了？没有，身边没有人，没有。那被谁控制了？我哪知道去？我好长时间说话啰了啰嗦，也没说清楚，而且言语不清。这个接警的民警听出来了，这位啊，多半是喝了。果不其然，这位松江大哥他怎么了？嗨，晚上啊吃夜宵去了啊，吃夜宵。 夜宵嘛，人那个上海人说啊，去吃点心，点心就是其实是面食，南方人以粮食就是以这个米啊大米米饭嘛为主，他们说只要说吃点心，南方人跟你说吃点心，一转是面食，他们管什么饺子包子都叫点心。哎，对了，卖那个包子那地方，南方不叫包子，也不是也有包子，但是呢，有的是生煎馒头啊。这个南方上海人说：“哎，咱们吃生煎馒头。”咱就以为是拿那馒头啊过过油啊。北方人嘛，他们不是，其实那生煎馒头是生煎包子，是那包子给它煎了啊，底下都是那糊嘎子，嘿，一咬刺儿，一口那油滋出去，四丈开外。嗯，哎呀，那这个是吧，这后坐力太大了，就说呀好吃吗。这位松江大哥晚上出去吃夜宵去了啊，其实人家当地人吃夜宵很简单，嗯，就晚上拉碗了啊，这个收工晚了，哎，得这个啊把这肚子给填饱了好回家睡觉啊，那就没多少东西，喝碗粥吃碗馄饨都可以。这位可不是，好家伙，往这一坐呀，金刀大马，哎呦，这盆啊碗啊碟子好摆了半个桌子，关键是啊，赶紧赶紧上酒上酒上酒，烧黄二酒，呵，这个喝呀喝到半宿啊，毫无例外的就高了，高了之后晃晃悠悠就回了家了，回家之后躺床就着了。您记住啊，他认为是躺在床上，躺下去的时候还琢磨呢，哎呦，这床怎么那么硬啊，还硌得慌，嘿好，跟我平常那大的那个西梦思他怎么就感觉不对呀、啊、哎，但是这个时候不胜酒力，根本没那个精力再看一看自己到底躺什么地方，躺那儿，哎呀，睡着个香啊，睡着着的，哎，睡了一会儿，这酒啊酒劲儿稍微过去点，一睁眼哟，坏了，怎么呢？一抬头看见星星了，哟，我们家房顶让人给刨了，哎嗨，那不能看见星星啊！再一感受，嚯，机灵灵打了个冷战。这时候才发现没在屋里，在哪儿啊？在半空之中。嗯，不可能，悬浮了啊！那倒没有，就是他呀，不知道，真是啊！到后来连民警都觉着可乐，民警都觉这是个悬案啊！民警都觉得这事儿不行，得问问那个，是吧？啊，这个英国的那个福警官，嗯，福警官啊，啊，福尔摩斯警官，哎嗨，他是善破这种啊这个疑难案子吗？啊，这不知道啊，为什么呢？这位松江大哥醒来时分，这时候看见梦醒时分啊，好，一睁眼在哪儿啊？在他们那楼上啊，那个外墙外头啊，在一户人家，也未必是他们家。某一户人家那空调室外机上，他在那上头，他在趴的那上头啊，趴的室外机上，哎呀，哎呀，我的天哪！昨夜晚吃酒醉，回忆而我。啊家常鸡啊，唱啊，唱什么？这一摘差点下去，那是高楼上的。行了，别唱了，别唱了，打电话报警。关键他说不清他在哪儿，要了亲命了。他真不知道，因为那小区里头咱知道啊，那楼跟楼啊模样都差不多，小区嘛，他也不确定，他一定就在他们家那个楼那单元。哪个层他都说不清。我反正就在这个地方，还是你看着办吧。看我把警察气的，我这有看着办的吗？赶紧通知执勤的民警。民警这回要找他可是费了劲了，好家伙，挨着门洞，挨着楼，挨着单元找。哎呀，拿着那手电啊，手电棒就在每个楼上那个顺着那个 就那住户那窗户阳台往下那么照啊，在哪儿啊，在什么地方啊，好家伙，哎呀，大海捞针似的，用扫楼似的这种搜索，终于发现他在二层某一幢楼二层人家那空调室外机上。后来一问那房主啊，房主说得亏因为他们家是中央空调啊，因为那个中央空调室外机个儿大，他还能趴得住。是，这您弄一小空调，哎，行了，嗯，啊，你瞧，这个吗？喝多了，哎呀，这喝多了可难受了。我告诉您说吧，叫渴是喝水，啊，这个是，其实这是水分丧失。别老觉着还喝酒嘛，这跟水一样，这。不是那么回事啊，不是那么回事啊，那个您这是黑旋风李逵的哲学，嗯，啊，好汉武松的逻辑啊，哈哈，喝水喝酒跟喝水似的，不是啊，这酒喝多了为什么难受呢？他为什么叫渴？他这个水分丧失啊，所以他得补水，他才嘟嘟嘟嘟嘟嘟嘟，好家伙，到处找水喝。也有另外一种，喝多了找吃的。哎呀，不行，我这，好家伙，吃那点就那些东西在肚子里头搁不住，跟这酒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啊，这个是吧，武装冲突，嗯，那咱得维和呀，嗨，肚子里头啊，对对，那怎么办呢？他要出来，好家伙，这样出来，这忍不住了。这时候就得盖盖，嗯，什么专业术语叫盖盖，盖盖，嗯，一般都是用丸子，而且还真不是那焦溜丸子，太小，怎么也得是四喜丸子，大一点的红烧狮子头弄半个，哎，正合适。干嘛呀？吃下去之后，把这个要出来漾出来这东西给顶回去。哎呀，行了，别说了，真的就有这么一位。云南曲靖当地有这么一位啊，上文书是趴的空调室外机，上海松江大哥，这位是云南曲靖兄弟，嗯，就这兄弟，好家伙，喝高了酒之后，哎呀，哎呀，我要出来，要是我要出来，他就想着赶紧去弄点吃的，但是半夜了，买卖铺面全都上了板了，哪有开门的呀？走到道上，哎呀，实在忍不住，这要出来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哎，路边停了一辆机动车，人家那车主啊，把这车停在车外，回家休息去了。他一看，哎，我扒着这窗户往里看，哟，哎呀，这车就是一行走的小卖部啊，啊，行走的小超市啊，行走的711啊，行了 ,7-11 呀，全是零食，你看搁那车坐那儿有这样的。这车里面搁着零食，比如说家里有孩子啊，就送孩子上学呀， 啊怎么着，或者是开车的是女士啊，这咱们没别的意思啊，这女同志啊她好这零嘴儿啊，哟，你开车是烦，你看，哎呦，弄个瓜子儿吧，弄个薯片吧，跟这咔着咔着咔着啊，就这打发点时间。啊，吃完之后后悔抽自己的心都有，哎呀，长肉啊，你看看啊，这不是说谁呢，就说呀，这位啊，曲靖兄弟就看着这车了，哎，车里头全是零食，哎呦，太好了，哎，你看这个，哎，毛肚，嗯嗯啊，鸡爪子，哎呦呵，牛肉粒，哎呀，赶紧的，在那个路边也不什么地方，他这儿拿这手啊这么一划了呀，有一根杠子，铁棍子啊，就是铁杠子啊，那个有个头上是个扁的啊，跟个那个扁的那么个尖似的，拿起来杵的这车门，咔，好，把这车门给掰开了，呵，哎呀，他算得意了，这吃啊，叮咣叮咣叮咣叮咣叮咣叮咣叮咣叮咣叮咣，嗯，是，这个是没出来，嗯，对，里头的是没，肚子里头是没出来，但是呢，啊， 自己明白了，他这因为他这个酒劲儿过去了，他这个零食很多都是其实是这个碳水，这个面食一类的饼干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光人车里面那奥利奥他就造了好几包，好家真能吃啊，吃完了之后这感觉肚子里好点了，回家睡了一宿之后一睁眼，坏了，你还别说这位啊还真是有这自知之明，干坏事了，别的不说你这好撬人家车门这个好得了吗，赶紧自个儿跑公安机关，我错了，我不是诚心的，我当时就想给我这个喝多了酒，我想给盖盖，你看我把他那车门给撬开了，这什么事儿可说的，好家伙，这家伙为了口吃的啊，垫不拧腰，老弹腿，哎呀，弹腿您知道吗？弹腿这是少林功夫。这个腿踢起来啊不像那个长拳似的，长拳这一脚踢得高，武松鸳鸯腿都是那飞脚，这一脚踢起来怎么也得过脑门，但是弹腿不是，弹腿就是踢到大概腰部这位置，劲道十足啊，嘿，老先生那功夫苏州的啊，就这波疫情也是包括那地方，咱不说这个疫情啊，苏州老弹腿，张老汉那功夫太了得了，哎呀你看看，好家伙，要是短我这一口我就给你来个老弹腿，短他那一口啊，这前段时间张老汉到超市里头转一转啊，是不是啊，看一看嘛，啊有什么能够拿的又不用太个啊，这个又不需要掏钱的是啊，这个啊是吧，什么呀，是不是啊，你看对我这个一种爱心的帮助吗，店员一听我们这超市爱不是你的，你甭管爱不爱心得掏钱，不行，什么掏钱，真是的，我就看着这个了，他也是觉得自己功夫不错，我得补一补，我腿功好啊，我得补这腿，看是超市那个散装的鸡腿，那么一口袋散装鸡腿，就它了，这算是超市对我的爱心捐助，人家答应吗，可说呢，他知道人家不答应怎么办呢，把这一口袋那是打那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是生的生鸡腿，好家伙都吊着冰碴的拿出来，噗，他给揣怀里了，那时候他也不怕冻着，可说呢揣到怀里面捂着要走，那人不干啊，看都看出来了，走，店员说不行啊，这个我们这儿正做生意呢，管不了这事情，叫着保安走，把他带到那个咱们超市办公室去解决这个事情，一般超市息事宁人，你要掏了钱这东西是你的，你拿走，以后注意，这个别干这种事情，就完了，我们也不深究。可是呢，好家伙，您忘了张老汉那是那人家腿功了得，到了他们这个办公室在二楼，俩保安圈着他，走，找经理去，找经理去，经理吗？经理在井里，嗨，北京话啊，他容易把这话说呲了。北京人说经理不是，经理呀、找经理去啊，进了那办公室，嘿，好家伙，张大爷一看啊，这还能拦得住我，二楼，好，你别忘了我这家伙，嘿，我功夫了得，烫一抬腿，老弹腿吗，一抬腿把那窗户踹开了，翻身一片腿，肉啪嚓，他就下去了，他下去了啊，站住了吗，倒还好，站不站住咱们先不说，反正是浑身上下吧，用这个武侠文学的词汇叫筋骨寸断，好，一节一节骨头叽里咔嚓叽里咔嚓叽里咔嚓叽里咔嚓，好家伙， 哎呀，到了医院那骨科大夫一看，哎呀，这是以后我们这个医学院这教学都得用你这病历呀、啊。好家伙，浑身上下就没几块这连着的这骨头了，哎呵，摔成这样了，哎，张大爷不干了，不干了，你侵犯我的合法权益，是不是啊？我的老弹腿的合法权益被你侵犯了，啊，我干嘛呀？我要告上法院，超市得赔偿我各种损失，是不是啊？包括那口袋鸡腿，哈。那位说：“那法院理他吗？”当然不理他了，他这诉讼请求被驳回，啊！你看新闻一口清，上海新增三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杭州新增两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立新陪您聊大天，约上朋友出去玩，实在聊不到一块儿，只好淡出朋友圈。这个北京日报的一篇文章就说呀，这个咱多说两句啊，现在这个啊，这个大家彼此之间的距离，其实呢人情到底是远是近，不好说，但是他这个通过这个虚拟空间的这距离明显跟过去比近太多了，所以就导致啊，对别人的生活，甭管你愿意不愿愿意不愿意，你的关心关注啊，或者是你能够感受到的别人的生活，也不是过去能够相比的。啊，过去你关起门来各过各的，现在呢没关系啊，您关着门的是吗？门是关着，但是您那个手机上那朋友圈我能瞅见。哟，今儿他发朋友圈了，哎呦，明儿他又到哪儿吃饭玩去了，哎呦，哎呦，好家伙，哎。慢慢的呢，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咱那微信那朋友圈很多人改了。您这个我这发这些东西啊，三天可见，过了三天没有了啊。再打开我那朋友圈，你说了解一下吧，啊，看看立新最近忙活什么呢？哟呵，好，干干净净的，没有。为什么呢？就是不愿意让大家过多的关注到自己的生活。也不见得我就哎呦，好像怎么见不得人似的，不是。就觉得这个朋友圈包括互联网这种用手机来虚拟空间完成的这个社交方式，反过来影响了大家的个人空间。所以说呢，人这个北京日报这篇文章其实对这个淡出朋友圈的方式暗含着是肯定的，淡出朋友圈是社交过载下的自我调试，实在不行，哎，就取关了得了，啊，这个并不意味着咱就不是朋友，但是呢，我不希望我的生活被太多的打扰，有些个打扰也未准就是恶意的，善意的打扰其实更麻烦，更让人无语无奈。哎呦，聊干嘛呢？最近，哎，给你发个什么视频？哎呦，知道吗？又了不得了，嘿！哎呦，妈爷在又这个那个，很多事情呢，咱并不关心，从心里内心深处并不关心。但是朋友们跟这议论，哎呦，动不动就给你发这发那个，包括那个什么群里头，呼，又聊这聊那个，哎，反过来自己就觉得，哎呦，好像，哎呀，这一天到晚这个纠结，哎呦，这个焦虑呀、啊，哎，受到影响了。所以我说啊，这个和互联网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现代人的智慧，要允许自己对很多的事情，对这个世界不了解，不知道，不关心啊，也别老哎呦哎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这过去古人云啊，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可以事事关心，也可以对有些事不那么关心，这是您的权利，别人干涉不着，这咱都得记住了啊，这算是一个温馨提示啊。吃得太饱的时候，那咱不妨少吃点，人之常情吧。头发太长的时候，那不妨剪短点啊，这个生活常识吧。信息过量的时候，不妨少看点，社交太密的时候，不妨少关注点。你瞧，互联网 如果对咱们的生活影响太大了，建议您不妨远离点儿，别受它的负面的影响，是不是啊？京剧里面有那淡出朋友圈的吗？当然这个方式太激烈了，个人也不建议啊，不推荐，是吗？啊，哎，金少山先生，当年梨园行号称叫金霸王，没别的意思啊。金霸王是说他演这个《霸王别姬》里面那楚霸王项羽，哈、啊，这么个金霸王。哎，这叫什么呀？锁五龙，单雄信，单二爷。但是他这朋友圈取关这方式啊，也有点太极端了，啊，你瞧这都啊闹急眼了。是吧？你看好朋友嘛，相处之这他得互相尊敬啊。你最后怎么弄的好哥们闹鸡闹了呢？鸡闹啊，对啊，鸡闹嘛，老家话嘛，鸡闹啊。不多聊了，感谢各位列位在其位的老几位，接下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正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咱们周末您继续听到了周一，嘿，继续聊的天了您呢。